所以今天呢，为大家盘点京郊的那些仙境之地，自然少不了山水。那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的就是白河峡谷，在这里可踏青可烧烤。白河峡谷呢，也在延庆县，它是在延庆东北旧县城境内白河堡水库附近。大峡谷的水经过怀柔流向密云水库。峡谷的上半段是白河堡水库到怀柔汤河口，白河堡水库呢算是白河峡谷的第一处景点，再往后就是明代的外长城的重要关口小水口。这是一处原始风貌保存相当完整的自然峡谷，与永定河的官厅峡谷和居马河峡谷并称为京都三大峡谷。而白河峡谷呢，因其壮丽的风景有百里画廊的美名。这里不仅野趣盎然，而且呢，白河峡谷还是京郊踏青烧烤的圣地。峡谷中有大片的平地和树荫，随便一处都十分适合烧烤。旁边的农户也可以出租烧烤炉具和木炭，来这里烧烤，亲近大自然再好不过了。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是人迹罕至的处女地，它的名字就叫做玉渡山。玉渡山自然风景区呢，位置也是在延庆，它在延庆城区以外10公里左右，龙庆峡景区的上游，海坨山的脚下。这个地区呢，地处深山，人迹罕至，但景色十分秀丽，而且环境清幽。玉渡山呢，可以说是北京的一块鲜为人知的处女地，是大自然保存的最原始的绿色记忆，是现代人回归大自然最好的选择，也是延庆区自然保护区，是京郊最美的地方之一。玉渡山之美在于山、石、林、泉、瀑、花、草一应俱全，配合绝妙，而那浑如天籁的感觉又在于清幽静野当中。这里水绕山环，奇峰静秀，山中溪水四季长流，春夏秋冬景色各异。而如今呢，玉渡山也在逐渐的开发建设，也为北京市民提供了集休闲娱乐、科学考察和环境教育于一体的绝妙去处。林间呢，还栖息着各种的动物、禽鸟和昆虫。而高峡平湖景区呢，湖水的面积达到了12万平方米，镶嵌于绿色山谷中间，游人在此泛舟垂钓，观赏禽鸟，或者是在湖旁有高尔夫球场可以挥杆练习，也可以到湖东的龙庆峡谷一探究竟。在这里旅游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玉渡山呢是收门票的，这里的门票是60元一个人。好的，我们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向大家推荐北京周边那些胜似仙境的美景胜。 好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带领大家在北京周边寻找那些人间仙境。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往石林峡。石林峡随着世界最大玻璃观景台的落成，也是更多的吸引到了很多的游客。那么石林峡呢，是在北京城区的东北部70公里的平谷区境内，那也是黄松峪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石林峡呢，源于峡谷内四座峭拔挺秀的石林峰群而得名。景区属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全长6公里，面积达到了12平方公里，大小景观有50多处呢。而这座悬空高挂的32米的观景台，比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廊桥还要长11.4米，415平米的载垣面积，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面积最大的观景平台。主结构呢，都是钛合金搭建完成的。石林峡的9天飞瀑是一个主景区，是一个4级的瀑布。最高一级的落差呢，达到了40多米，瀑布总落差有80多米。瀑布飞泻而下，气势恢宏，其声于谷中响彻云霄不绝。石林峡的景区门票是78块钱一个人。接下来我们去往百里山水画廊，这里既是避暑胜地，又是绿色氧吧。延庆的百里山水画廊景区在延庆区东北部千家店镇，这里属于延庆生态涵养区的核心区域，总面积达到了370平方公里，距县城呢40公里，距市区是110公里左右。景区包括一环、三区、12个空间节点，有淮北山水之美、黄山之松、兔儿岭之草甸、苏州之美观。这里涉及的滨河环线达到了112华里，百里山水画廊也因此而得名。景区内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非常丰富，神奇的规划墓群、俊秀的滴水飞瀑、神秘的乌龙峡谷、庄严的朝阳寺、古老的关帝庙，以及葱郁的大滩原始次生林等丰富的旅游资源，还有独特的地质景观，比如规划墓、丹斜、背斜、琼垄、喀斯特地貌等等。百里山水画廊四季景色变幻如画，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和绿色氧吧，也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因为这里景点众多，门票呢价格不一，也就不一一介绍了。其实我觉得哪怕就是开着车不进景点，沿着公路走上那么一圈，也真的是幸福满满。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 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接下来我们去往金海湖，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水上娱乐场所。金海湖旅游度假景区呢，在平谷区城东的18公里处，金海湖镇上宅村南，距离北京城区85公里左右。这里的水域面积有6.5平方公里，是位于北京天津唐山交界处的三角地带，素有小北戴河之称。这里呢，也是北京地区水域面积最大的综合性水上娱乐场所。金海湖三面环山，峰峦叠翠，风景秀丽，有千岛湖的湖观山色，又有兔儿岭的怪石嶙峋，有湖光塔、金花公主墓，还有望海亭、巨齿崖等一些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可以说旅游资源还是十分丰富的。这里的水上项目也是比较齐全的，比如说游船、快艇、自驾艇，还有水上飞伞、脚踏船、手划船、肥仔船、速降、大型水滑梯、赛龙舟、香蕉船、皮划艇、甲壳虫跑车等等30多种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可以尽情让大家亲密水源，消暑纳凉。接下来带领大家去往水泉沟，这里人少景美，可谓清幽仙谷。水泉沟呢，位于河北省张家口七里山北侧，距离市区是3公里左右，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水泉沟是以沙石为基底的，气候属于温带半干旱的季风气候。水泉沟地处延庆怀柔的交界处，是一条绝美的穿越路线，而且呢，这还是一个免费的景点，相对比较小众，而且从小路走到尽头还可以直达黄花城、水长城和黑龙潭景区。这里的夏季特别凉爽，适合避暑、观光、休养，冬季呢，积雪不化，漫山遍野银装素裹，晶莹剔透，也是观赏雪景的好去处。最近几年呢，水泉沟在原有植被的基础之上，又新增了松柏树、落叶树、灌木林30多万株，与原有的林木呢穿插结合，形成了整体的林片区域，植被覆盖率超过了50%。这里空气清新，松柏挺秀，闹中取静，只要进入景区，马上如离尘埃，超凡脱俗。 So when I'm ready to be bolder, and my cuts my shoulder. Now bury my future behind. I'll always keep you with me. You'll be always on my mind. But there's a shining in the shadows. Now I'll never know unless I try. With every small disaster, I'll let the water.They say home is where your heart is heading. Stone is where you go when you're alone. Is where you go to rest your bones. And it's not just where you lay your head. It's not just where you make your bed. As long as we're together, doesn't matter where we go.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接下来呢，继续带领大家来京城周围寻找那些人间仙境。接下来我们去京郊小西藏蒲洼花台。蒲洼花台呢，在房山西南最深处，海拔高，地势起伏大，穿梭在蜿蜒曲折的108国道之上，一边是松林遍野，花开漫山，一边是天高山远。继续行驶前进，一片待字闺中的原始森林尚不为人所知，那里就是北京最西端被人称为小西藏的房山蒲洼乡。这里四周群山环绕，一年四季却总是花香宜人，温度比市区要低上10度左右，蜿蜒的山路总会让你忍不住驻足。这里地势高峻，群山环绕，因为海拔落差大，所以这里有北京最美的梯田，花开时节，映山红遍开。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任何的工业，当地农民呢主要以林业和发展林业生产带为主，是北京市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有北京唯一的绝美梯田，也有北京唯一的梯田上的酒店。清晨当你推开窗，山风迎面而来，丛林摇曳，郁郁葱葱的梯田，还有附近散落的山脚下的村庄，仿佛这里便是桃花源了。当然了，这个景区呢还是没有门票的。最后我们去往北方小桂林易水湖。易水湖呢其实是位于河北保定境内易水县西南30公里处的，是50年代利用四周的高耸的山势而修建的一个人工湖，水面面积有27平方公里，最深处可以达到近50米。湖的南侧与狼牙山相连，而北侧呢便是紫金关，西边是海拔高达1283米的五峰寨，东侧则是九龙山。